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没有陪嫁的姑娘》。《没有陪嫁的姑娘》的作者是俄国19世纪大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他一生写了《大雷雨》等47个剧本，反映俄国人民推翻黑暗统治、建立新生活的愿望。没有陪嫁的姑娘通过穷苦姑娘拉丽莎的轻信受骗和富豪贵族的背信弃义，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没有陪嫁的姑娘》，改写战杰芳，朗诵陈阿喜。 故事发生在沙皇统治的俄国，伏尔加河畔的大城市布里亚西莫夫。拉丽莎要出嫁了，她的婚事非同一般。拉丽莎出身名门世家，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高雅。她多才多艺，能演奏各种乐器。她还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婉转动听，使人陶醉。这些还不足为奇，拉丽莎使人倾倒的主要原因是她的美丽的容貌，很多男人都被她迷住了，成了她的崇拜者。这样一个好姑娘，身边围满了献殷勤的人，但却没有一个理想的求婚者。原因很简单，家道中落使她成了一个没有陪嫁的姑娘。母亲奥古达洛娃一心一意要给女儿找个有钱的丈夫，为了这个目的，她拼命巴结有钱人。她门户开放，什么人都接待，家中热闹得像市场。城里很多有钱的男人经常到拉丽莎家里来，他们觉得待在他的身边，听他唱歌，和他交谈，看着他，那是一种享受。在拉丽莎家，他们没少破费，拿他们的话说，这是花钱买乐。珍贵的礼物，高贵的客人，使奥古达罗娃很快乐。拉丽莎从小过惯了豪华的生活，当然也想找一个有钱的人。但她毕竟还没有失去纯真的天性，以及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和做人的尊严。住在城外的大乡绅大船主帕拉托夫和朋友一起来到拉丽莎家。拉丽莎一见到这个年轻英俊、风流倜傥的绅士，立刻爱上了他。在他眼里，帕拉托夫是男人的楷模。帕拉托夫也被拉丽莎吸引住了，他俩海誓山盟。拉丽莎满心以为找到了理想的人儿，可她哪里想到，两个月以后，帕拉托夫竟悄悄地离开了他，从此再无音信。这时他才明白，自己不过是有钱人的玩物罢了。 但帕拉托夫已深深地印在他心中，他忘不掉他。这件事惊醒了拉丽莎，觉得自己再不能过这种空虚的生活，不能再当别人的玩物了。她不再嫁什么有钱人。她斩钉截铁地对母亲说：咱们的吃肉受够了，再有谁来求婚，我就嫁给他，管他是财主还是穷光蛋，我再也不挑了。就在这时，卡兰德舍夫来求婚，于是他变成了拉丽莎的未婚夫。卡兰德舍夫到拉丽莎家来已有三年了，因为是个没有钱的小官吏，所以一向被人瞧不起。有钱人聚在一起，谁都不看他一眼，他只好坐在角落里。可他真有个韧劲儿，三年来不论遭多少白眼，每天总是出现在拉丽莎家。拉丽莎决定结婚了，她要用家庭生活来充实自己那空虚的心灵。她知道像她这样一个没有陪嫁的姑娘应该远远地离开这里，到偏远的乡下去，过宁静简朴的家庭生活，那才是他的归宿。他向卡兰德舍夫提出，尽快带他离开这里，回到卡兰德舍夫在乡间的小庄园里去。虚荣而又妒忌的卡兰德舍夫当然不同意。他要让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瞧瞧，是他得到了拉丽莎，他要露露脸。他不顾拉丽莎的再三要求，决定举行完婚礼再说。拉丽莎要结婚了，有钱人失去了一个玩物，这使他们很不愉快。虽然他们都不愿意娶她，可他们觉得拉丽莎应该属于他们。使他们不可容忍的是，拉丽莎要嫁的男人是他们最看不起的碌碌无为的穷光蛋卡兰德舍夫。卡兰德舍夫带着拉丽莎坐着马车在街上炫耀，更激起了富人们对他的不满和鄙视，以至于想找机会报复他。年轻的富商沃热瓦托夫买下了帕拉托夫的游船飞燕号，这是伏尔加河上跑得最快的一条豪华游艇。今天离开拉丽莎整整一年的帕拉托夫要和飞燕号一起到布里亚西莫夫城来。一大早，沃热瓦托夫就到江边迎候。巨商科诺洛夫到江边散步，二人不期而遇。因为是老熟人了，又都是上流社会的成员，所以很亲热地聊起来。话题自然而然转到拉丽莎的婚事。这时有人来通报，飞燕号已在远处的江面出现了。沃热瓦托夫和科诺洛夫要去码头。奥古达罗娃素来喜欢热闹，所以和他们坐马车一道走了。江边剩下拉丽莎和卡兰德舍夫。拉丽莎正望着江水发呆，一种不祥的预感使她害怕。她恳求卡兰德舍夫快点到乡下去。卡兰德舍夫哪里会理解她的心情，他坚决不同意。江边传来了震耳欲聋的炮声，飞燕号靠岸了。城里人知道 鸣炮是大人物到了，很多人都涌到江边去看。帕拉托夫离船登岸了，他身穿紧身的黑礼服，脚蹬高筒漆皮靴，头戴白色的制帽，肩上挂着旅行袋，好一副高雅的绅士派头。他现在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刚和一个有显要地位的大官的女儿订了婚，未婚妻的陪嫁是一座金矿。他刚一下船，就被前来迎接的人围住了，他向人们打招呼致意。帕拉托夫和沃日瓦托夫·科努洛夫是老相识，因此互相问候完毕，他约这两位到他那里吃饭。科努洛夫说，我们今天有约会。那就辞了吧。 不能辞，拉丽莎要出嫁了，我们要上她未婚夫家吃饭。 听说拉丽莎要结婚，帕拉托夫沉默了。虽然他对拉丽莎的感情是逢场作戏，但拉丽莎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好啊，上帝保佑他。我有点对不起他。我简直不能在他面前露脸了。现在他要出嫁了，那就是说老账清了，我又可以去见他们了。”于是他们约好各自回去准备，然后赴宴。沃日瓦托夫为了行乐，吩咐仆人准备好两条汽艇，他要约朋友们晚上去江对岸玩。满腹心事的拉丽莎回到家中，到自己房间收拾东西，她要准备好赶快到乡下去。和帕拉托夫分手后，科努洛夫悄悄地来到拉丽莎家门口。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因此很小心。见屋中只有奥古达罗娃一个人，才走了进去。贵客临门，奥古达罗娃连声说：“您老光临设下，我们特别感到荣幸，再也没有比这更荣幸的了。”科努洛夫问：“您要让拉丽莎出嫁吗？”“ 是的。” 奥古达罗娃回答。您让拉丽莎嫁给一个穷光蛋，您觉得好吗？ 啊，这是他自己的意思。 奥古达罗娃无可奈何地说。要是他能抛弃丈夫回到您的身边就好了。 啊，那是不幸的，我女儿靠什么过日子呢？ 这种不幸是可以补救的，只要有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同情。奥古达罗娃立刻听出了弦外之音。科努洛夫接着说：“您会对我说，离婚还早着呢。”“ 是的，也许还早着呢， 不过说不定也很快。所以我预先告诉你，您别再做什么错事了。您知道，为了拉丽莎，我是什么都不会吝惜的。”停了一下，他又说：“你也许会骂我，但是您若能找到对您一诺千金而不要代价的人，再骂我不迟。不用白费力气，那是找不到的。”奥古达罗娃心领神会，得到这个有钱人的许诺，他觉得一切都有了保障。为了投其所好， 科诺洛夫留下很贵重的礼物，才告辞离去。客人走了，拉丽莎手里拿着一个篮子走出来。母亲问她干什么，她说想尽快和卡兰德舍夫去乡下，到那里她可以带着篮子去林间摘野果采蘑菇。母亲劝她要认真考虑再做决定，可她主意已定。卡兰德舍夫来了，奥古达罗娃知道他现在不愿意去乡下，所以告诉他说，我们拉丽莎要到乡下去，瞧，篮子都准备好了。拉丽莎恳求地说，请您成全我，让我快点走吧，我多么想离开这儿啊。卡兰德舍夫说，举行完婚礼以后，第二天走也可以，一定要在这里举行婚礼，免得人家说我不配做您的丈夫，我配不上您。接着他又含着眼泪哀求道，您可怜可怜我吧，让外人认为您是爱我的，是您自己选中我的。为什么要这样？拉丽莎问。怎么为什么？难道您不允许人家有一点自尊心吗？卡兰德舍夫生气地说。拉丽莎冷笑一声，自尊心？您只顾自己，大家都只爱护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有人爱护我呢？你要把我逼死了。拉丽莎见劝说不动，就要求婚礼尽可能清静简朴些。可母亲未婚夫都不同意，他绝望了，说，好了，我不说了，我是你们的玩物，你们拿我玩一玩，玩坏了就抛弃掉。卡兰德舍夫根本不管拉丽莎有多么痛苦，大叫道，我受了三年的委屈，现在该我嘲笑他们了。接着他又说，那些有钱人用摆阔压我，你们现在到街上看看，城里热闹极了，喊着老爷来了，老爷来了，一个来卖船的人都会受到这样的欢迎，这就是你们的帕拉托夫。听到这个名字，拉丽莎大惊失色，她再一次请求道，我们到乡下去吧，马上就去。可没有人听她，她悲愤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你们要害我，要把我推到深渊。门外传来了马车铃声和马蹄声，帕拉托夫已到门前。拉丽莎急忙拉着卡兰德舍夫躲到自己房间里。奥古达罗娃满面笑容地迎上去，寒暄了一阵之后，帕拉托夫问起了拉丽莎。母亲立刻进屋把女儿叫出来。事已至此，拉丽莎也不再想躲了。帕拉托夫主动地招呼说，没想到吧？拉丽莎说，没有，现在是没有想到，我等了您好久，现在早已不等了。帕拉托夫不愧为情场老手，只用了几句话就哄得拉丽莎相信他是因为处理债务问题而不得不离开他。卡兰德舍夫也从里面走出来，得意地邀请帕拉托夫参加宴会。帕拉托夫立刻答应了。高兴地昏了头的卡兰德舍夫哪里想到，帕拉托夫已想好耍弄他的办法了。客人们纷纷赴宴来了， 这可忙坏了主人。卡兰德师傅频频给客人斟酒，这些妇人哪会喝他的劣等酒？他们事先又听了帕拉托夫出的主意，所以反过来却一杯又一杯地灌他。卡兰德舍夫得意忘形，丑态百出。拉丽莎看到众人在戏弄他，可他自己丝毫没有感觉，真替他害臊，真想逃到什么地方躲起来。时间不久，卡兰德舍夫已经喝得迷迷糊糊了。帕拉托夫再不理睬他，提出请拉丽莎唱支歌。拉丽莎不想唱，可科诺洛夫和沃若瓦托夫也随声附和，他不得已唱了起来。那低回委婉的歌声使人陶醉。一曲终了，卡兰德舍夫带头叫起好来，他要用香槟酒来为拉丽莎干杯。卡兰德舍夫去厨房取香槟酒了，沃热瓦托夫急忙招呼大家离去，到江边乘船游玩。除了拉丽莎和帕拉托夫，其余的人蜂拥而去。帕拉托夫见屋内只剩下他们二人，就走到姑娘身边说，失去了拉丽莎，她很痛苦，她后悔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为了把拉丽莎夺回来，她可以抛掉一切，她要永远和她在一起。装出的诚恳的态度，温柔的话语，使拉丽莎再一次相信了他。拉丽莎决定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当帕拉托夫请他一起乘船去玩时，他没有犹豫。奥古达洛娃见女儿走了，追出来问她要到哪儿去。女儿回答说，妈，要么您高高兴兴，要么您到伏尔加河里找我吧。看来这是命中注定的。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卡兰德舍夫兴冲冲地拿着酒回来时，房间里空了。他很奇怪，雇来的招待员告诉他，拉丽莎跟几位老爷到伏尔加河游玩去了，他们事先准备好了船和食物。卡兰德舍夫一下明白过来，自己是被戏弄了。现在他心中只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和渴望复仇的心。他带上手枪直奔江边而去。这是个晴朗的夏夜，拉丽莎和帕拉托夫在一起，他玩得很快活，他也答应了他的一切要求。夜很深了，灯火辉煌的游船才从江那边驶回来，人们还不尽兴，要在江边的咖啡馆里玩个通宵。帕拉托夫领着拉丽莎上岸了，拉丽莎还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帕拉托夫对他说，现在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使我得到了快乐，不是得到了幸福。拉丽莎生怕自己听错了，急忙说，不不，您别花言巧语，请您告诉我，我是不是您的妻子？帕拉托夫不正面回答，只是淡淡地说，您该回家了。拉丽莎如梦方醒，她又一次受骗了，现在家也回不去了。 他还有什么路可走呢？ 他苦苦地哀求帕拉托夫，可帕拉托夫伸出手来，给他看那明晃晃的订婚戒指，然后自顾自地走进了咖啡馆。 他又去求沃热瓦托夫帮帮他，因为他俩从小就认识， 可沃热瓦托夫也甩开他走了。 这一切被躲在一旁的科诺洛夫看在眼里，现在该他出场了。他带着那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说：“请您别生气，您愿意同我一同去巴黎吗？您愿意过一辈子富裕日子吗？不要害臊，不会有闲话，我可以供给您那么多费用，我没有一刻不想向您求婚，可我已经结了婚，如果您接受我的建议，我将成为您忠实的奴仆，您若愿意可以随时告诉我。”说完他就离开了。拉丽莎低下头没说话，他心里乱极了，他觉得活下去已毫无意义，他想投入滚滚的江水之中，但又没有勇气。当他慢慢抬起头来，看见了卡兰德舍夫，这个猥琐渺小的可怜虫使他厌恶极了。卡兰德舍夫倒还大度，他说他爱拉丽莎，要带她回去。拉丽莎明白，自己再也不会容忍和他生活在一起。他原来想求得安宁家庭生活的梦，已完全破灭。他无论在哪儿，都是男人的玩物。他心一横，一字一句真真切切地说：“我找过爱情，可是没有找到。大家把我当成玩物。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从来没有一个人想看看我的灵魂深处。我从任何人身上也没有听到过一句温暖的知心话。这样的生活是冷酷的。我没有错，我找过爱情，可是没有找到。这世界上没有爱情，不必找了。我找不到爱情，我就找黄金。”卡兰德舍夫还想说些什么，拉丽莎对他说：“走开，我不是属于您的。”卡兰德舍夫疯狂了，他一面歇斯底里地喊道：“那您就不属于任何人！”一面举起了手枪。嫣红的鲜血从拉丽莎的胸口流出，他用手抓住伤口，吃力地说：“谢谢您替我做了一件好事。”咖啡馆里的人涌出来，只见拉丽莎倒在椅子上，断断续续地说：“是我自己，谁也没有错，是我自己干的。”他的声音渐渐微弱下去，身体滑落在地上，一缕香魂在夜色中飘散。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下次节目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听众朋友，今天播送戏剧故事《死无葬身之地》，原剧作者法国让·保尔萨特。他一生共写了九个剧本，代表作有《苍蝇》《剑阁》《恭顺的妓女》《肮脏的手》等。《死无葬身之地》写于1945年，是一部描写法国抵抗运动的政治剧。在这部剧中，萨特把人物的命运推向极限的情境。剧本的思想触及到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自由选择。剧中五个被俘的游击队员在选择自己的命运时经受了严酷的考验。剧本揭露了法西斯分子的残忍，表现了反法西斯人民的英勇顽强和献身精神。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死无葬身之地》，改写郭振元，演播瞿贤和。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五名法国游击队员在一次作战中不幸被俘。他们是卡诺里、索比埃、昂里、吕浅和弗朗索瓦。这次攻打村庄的行动，由于执行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愚蠢命令而遭惨败。除队长罗网逃脱之外，共死亡300人。被太阳晒黑的尸体中还包括女人和儿童。五名被俘的游击队员被关在一个堆放旧物的顶楼上，戴着手铐等待受审。他们十分清楚自己面临的处境，在敌人的酷刑审讯下，能否经受住拷打。经验丰富的老战士卡诺里出生在希腊。在希腊梅塔克萨斯统治时期，他曾经被捕，尝受过各种酷刑的折磨。他认为，既然他们五个人什么都不知道，无所谓保守什么秘密，就能忍受酷刑。问题是怎样设法应付敌人，少受点皮肉之苦。卡诺里劝弗朗索瓦消除紧张，最好坐下来想点什么，或者像昂利那样睡睡觉。可是惧怕拷打痛苦的弗朗索瓦根本安静不下来，他与卡诺里激烈的争辩，叫嚷说自己不是什么英雄，这在他这个年纪是很自然的。他是女游击队员吕倩的弟弟，年仅15岁。吕浅温和地叫过弟弟，把他搂在怀里，用靠着的双手吃力地给他擦掉额头上的汗。另一位战士索比埃害怕的是他自己。他一想到即将毫无意义的受苦，而且死都没有价值，便感到懊丧。卡诺里劝他振作起来，对他说：我为我们的事业而活着，早就料到我会像现在这样死去。被他们吵醒的昂里这时候站起身，他反驳卡诺里说：别说什么为事业而牺牲，我们的死对任何人都无益，事业从不下命令。 而是由人来决定事业的需要。当我们不能为事业工作时，最好保持沉默，尤其不应该用它来做什么自我安慰。索比埃听不进去他们的争论，他思念起自己年迈的父母。这时候，看守进来，首先提走了索比埃。正当战友们议论索比埃能否挺得住时，突然传来索比埃的惨叫声。随着嚎叫声的刺激，弗朗索瓦浑身发抖，吕浅受不了这刺激，抽泣起来。昂里是条硬汉，表示自己绝不会叫。坎诺里却说：“你错了，喊出声来会好受些。”他们猜测着，下一个该轮到谁了。门突然开了，他们抬起头吃了一惊，被推进来的人竟是原意逃脱的游击队长罗旺。罗旺示意大家别叫他的名字。原来他在路上遇到敌人的巡逻队被捕，但敌人尚未识破他的真实身份。罗旺必须借机脱身，去通知其他战友们转移，继续坚持斗争。吕浅望着罗旺，睁大的眼睛里闪动着爱情的光芒。吕浅是若望的情人，一直盼着战争早一天结束，好在战友们面前举行婚礼。此刻吕浅觉得一切都完了。半小时后，索比埃被敌人架回来，瘫倒在地上。他看到靠墙站着的若望，一方面幸运地感到终于有秘密可以向敌人隐瞒了，同时又生怕自己经不住酷刑会招供出来，从而在一分钟之内毁掉自己的一生。当卡诺里用鼓励他的语气说他不可能招供时，索比埃痛苦地回答：“我连我母亲都会出卖。”随后，卡诺里被敌人带走了。若望看见部下为他受苦，心中十分不忍，甚至为自己没戴手铐而深感耻辱，想去自首。昂里阻止了他。昂里认为，若望给战友们通风报信的任务尚未完成，今后他还可以作为见证人去看望他们的亲属。昂里表示，他们的斗争并非仅仅为若望，也是为所有的战友。吕浅则向若望表示自己心中只有爱情。吕浅告诉若望不要忘记这一切。吕浅深情地说：“你是世上唯一能最后看到我们的人，你活着就等于我们活着。”卡诺里被拖了回来，他没有叫喊。在审讯用的一个教室里，三个投靠德国法西斯的法国合作分子朗德里厄、克罗谢、贝勒兰也在争论着。朗德里厄要他的部下克罗谢把桌上的血迹擦掉准备吃饭，克罗谢却主张趁血迹未干继续进行审讯。朗德里厄把他骂了出去，让他去拿吃的。贝勒兰趁克罗谢出去提醒朗德里厄，说克罗谢经常给上级打小报告，劝他留神提防。说完，贝勒兰打开收音机，传来了德军未能阻止盟军进攻的消息，气得朗德里厄抓起一个罐头朝收音机砸去。昂里被带来了，他们摘掉昂里的手铐，将他的双手捆在椅子上。朗德里厄点好一支烟，塞到昂里的嘴里，劝他说：“ 反正谁也看不见你。好好想想，谁是你们的头头？昂里轻蔑地回答：你们可以想办法让我开口啊。在一旁的克罗谢狂叫起来：好啊，你喜欢来硬的。他打掉昂利嘴里的烟，将棍子插到绑在他手腕上的绳子间，一点一点地转动起来，绳子越绞越紧，嵌进了皮肤。昂里握紧拳头的手由红变紫，颤抖着。终于昂里熬不过疼痛，喊了两声，他的叫喊立刻受到敌人的奚落。然而昂里忍住剧痛，告诉敌人：你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几声喊叫而已。此后他咬紧牙关，直到被折磨得昏死过去，也没有开口。贝勒兰劝上司审那个姑娘，朗德里厄暴跳如雷地吼道：他们当中必须有一个开口的。克罗谢主张再审审胆小鬼索比埃。他们将带来的索比埃也捆在椅子上，告诉他将要一个一个地拔掉他的手指甲。索比埃惊恐地瞪大眼睛，克罗谢嘲笑他的懦弱，不料索比埃回敬说：你被吊死的时候眼睛也会睁这么大。狠毒的克罗谢果然用钳子拔掉了索比埃的一个手指甲。索比埃痛苦万分，他假意答应招供，但要求敌人先给自己松绑。等敌人放开绑绳，他踉踉跄跄地站起身，突然窜上窗户，向战友们高声呼喊着跳楼自尽了。朗德里厄恼羞成怒，下令把驴钳带来。囚室里，卡诺里、昂里和弗朗索瓦背靠背地坐在一起，低声说着话。罗网时时刻刻挂念着遭受痛苦和耻辱的驴钳，愁眉苦脸地踱着步子。他想介入战友们的谈话，终于又克制了自己。两个小时过去了，驴倩还没有回来。罗网突然将一只旧火炉拖到窗子底下，卡诺利问他干什么，他说想看看索比埃。他看完之后，弗朗索瓦走过来，在罗网的帮助下看到了索比埃的尸体。他哆哆嗦嗦地说：他的脑壳摔碎了。昂里安慰着坐立不安的罗网，认为吕茜所承受的一切是为了取得胜利。罗网却指责昂里对吕茜遭受的一切无动于衷。罗网始终认为吕茜是为了他自己才蒙受耻辱的。这时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门打开了。吕茜披头散发，衣衫褴褛地走进囚室。吕茜叫弟弟把索比埃的大衣拿过来，用大衣将自己紧紧地裹住。罗网想过去安抚吕茜，吕茜冷漠地不让罗网碰自己。他疲乏而又麻木地说：我再也不会温柔了，罗网。我想我应该继续爱你，但我已经感觉不到爱情了。吕茜声明没有人碰到过他，因为他硬得像块石头，没感觉到他们的手。此刻吕茜最关心的是弟弟能否保持沉默。弗朗索瓦伏在姐姐的膝盖上，